建设生态文明。北京时间13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 FM98.2 兆赫 AM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年轻人自己的有声小说，科幻、奇幻、玄幻，随你怎么换。魔力 X 档案，精彩不断。 这里因为毒品而闻名于世，这里因为他们曾动荡不安。婚纱、罗星汉两大毒枭在金三角地区上演了怎样一段血腥争霸历史？是什么让他们争斗不休、战火连连？又是什么让他们束手就擒、缴械投降？档案揭秘：金三角两大毒枭集团覆灭记。 现在看到的是金三角地区佤邦政府2005年春季在当地标志性建筑英国塔附近组织的一次鸦片焚烧的现场。他们之所以会选择英国塔这个地方，意义非常重大。首先，世界上80%的毒品都来自于金三角地区，而金三角的大部分毒品则产自缅甸佤邦。英国塔这个地方每年到了这个时候，周围已经是到处盛开着鲜艳而肥硕的罂粟花了，可现在的枯枝和杂草足以说明它们禁毒的成效。更为重要的是，这里曾经是英国的殖民地，第一把能够制造出鸦片的罂粟花的种子也是英国人播撒下的，所以在这个地方焚烧鸦片更能够证明他们禁毒的决心。当然，在金三角像这样焚烧毒品的场面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可也许您不知道，在这些被焚烧的毒品里面，除了一部分是禁毒缉毒收缴上来的，还有一部分是大毒枭拱手相送的。在1990年11月22日，缅甸果敢老街上的100公斤的海洛因、200转、合计330公斤的生烟和7个制毒厂被点燃。由于在整个缅甸这样的情况是第一次发生，所以大伙有点不理解。但是令他们更加惊叹不已的是，这些正在熊熊燃烧的毒品是有人花大价钱买来的。这个人名叫罗星汉。刚才那个花大价钱买毒品来烧的人就是他。他是金三角地区第一个将毒品种植、回收、运输和贩卖做成了一整套完整体系的人。在上个世纪60、70年代，他是被西方国家全球通缉的大毒枭。那么这个以毒品起家的金三角第一代大毒枭为什么要自己花大价钱买来毒品焚烧呢？要解释清楚这个问题，我们还得从金三角贩毒史上一场战争说起。 提到罗星汉，不得不提到金三角以及在金三角地区出现的另一个大毒枭坤沙。罗星汉和坤沙两个人年龄相仿，家庭背景大致相同。罗星汉家族是果敢的首富，坤沙的父亲则是缅甸善邦地区有名的地方武装头领。上个世纪50、60年代，缅甸北部地方武装力量和游击队活动频繁，为了打击这些势力，当时的缅甸政府允许当地人成立自卫队来对付反缅武装。这样以夷制夷的办法，表面上收编了各路散兵游勇，实际上给鸦片贩运发放了通行证。罗星汉和坤沙两人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各自才拉起了武装， 以自卫为名行贩毒之实。两人同样是在金三角，又做着同样的鸦片生意，竞争和矛盾不言而喻。 一天，昆沙的部队得到了一个情报，说罗兴汉的武装力量要押送一批毒品从缅甸到泰国，这批毒品有12到15吨之多。昆沙得到这个情报之后，认为这是一个太好的机会了，决定大干一番。当时执行昆沙截获任务的人是他最信任的副手张苏全，那么他又是如何得到罗兴汉的情报的呢？张苏全，他曾经是缅甸的国民党残军中的一员。1961年，国民党残军第二次撤退台湾的时候，他却作为雇佣军在当地扎根留下，并结识了昆沙。加入昆沙武装后，被昆沙任命为参谋总长。当时，无论是谁能得到张苏全的辅佐，他都能成为雄霸一方的大毒枭，或是地方武装的一个首领。当然，最后张苏全还是选择了昆沙。罗兴汉的部队要2个多月才能走到泰缅边界，张苏全先是拉出一队人马往各个据点送稻米，先做足给养，其次是做好情报工作。 此前我们已经做好了情报，而沿途都布置好了情报网，在他有大气力出发的时候，我们就有人秘密地带着电台跟随着他的马帮。我上。 当然，罗兴汉也有他自己的情报网络，只不过这一次他的运气不好，他派去打探消息的探子都被昆沙给抓了。经过审问，从他们的身上搜出了带给罗兴汉的情报。按照当时的规矩，这两个人被处以最严酷的体罚，直至毙命。 根据电台传回来的情报，张苏全判断出了罗兴汉的行进路线，而这条路上正好有一个山谷地带，这里成为最好的伏击地点。但罗兴汉的队伍行进至山谷10多公里的地方，张苏全命令发起轻微攻击，逼迫罗兴汉的队伍走进陷阱。张苏全和昆沙则一起坐镇山顶指挥。一轮重炮打击之后，罗兴汉的队伍阵脚大乱。经过几个小时的战斗，罗兴汉队伍弃货而逃，昆沙如愿以偿地得到了这批数量惊人的鸦片。 虽然在长达数年的毒品争斗当中，双方互有输赢，但我们还是好奇，作为鸦片将军和海洛因大王的罗兴汉与昆沙，他们究竟是怎么走上毒枭之路的呢？ 1949年12月9日，云南和平解放，盘踞在云南省隶属于李弥第八兵团的国民党部队已经没有了栖身之地，只有向中缅边境一路南退，一直退到了缅甸境内。成为残军的他们到了缅甸，首先要面临的就是生存问题。他们一边开荒种地，伐木盖房，解决温饱，一边投入马帮运输业，或自己组织马帮，或者用武力为马帮保镖，向泰国边境贩运鸦片换取金钱，还一边招募新兵严格训练以备不时之需，并开始举办军事进修班为他们自己培养和储备军事人才。而当时的罗兴汉和昆沙曾经都是这个进修班的学员。 罗兴汉参加的是国民党残军举办的第三期军事进修班，这个班总共有20多名学员，罗兴汉是里头最年轻的一个，他对于打仗、布阵、解围还有设伏这一套有着异乎寻常的兴趣，而罗兴汉也隐隐地感觉到 他现在所学的这些东西日后会成为他立身行事的根本，所以他学得非常的卖力。不仅如此，平日里他会给教官们跑个腿打个杂，大献殷勤，也因此教官们也会时不时的给罗兴汉开个小灶，比如教给他打枪的一些技巧，罗兴汉进步非常快。八个月的训练班结束之后，罗兴汉不仅拥有了一手好枪法，而且他也确实是学到了不少的军事知识和要领。但是自以为志大才高会留下来当兵的罗兴汉，随即就遭遇了他人生当中第一个小小的挫折。因为当时他的年纪只有17岁，所以在之后的参军募兵时没有被接纳。罗兴汉只得洋洋不快地回到了他在果敢的家。他的未来何去何从呢？显然未能如愿穿上神气的军装，让这个自以为已经长大成人的小伙子心里分外窝火。而也正是这样一个人生当中的第一个小挫折，却也为他日后成为金三角的头号大毒枭埋下了种子。为了宣泄掉心中的郁闷之火，他在家的时候会经常拿起父亲的猎枪到深山老林里去打猎泄火。可每次罗兴汉回到家里，父亲都会大骂他没出息。没办法，在与父亲大吵一架之后，罗兴汉偷了父亲的猎枪窜出了家门。他下决心去做一些没有本钱的买卖。但也正是这次出走，让罗兴汉遇到了一个改变了他一生的人。 一个怎样的女人带罗兴汉走上了毒枭之路？一次怎样的经历让坤沙在金三角称霸一时？坤沙与罗兴汉两大毒枭集团如何发迹，又是如何走向覆灭？档案继续揭秘。 杨金秀是果敢掌握政权的土司杨家的二小姐，为了给他们杨家保存实力，急需要网络一批能干的心腹，以为杨家储备人才。于是杨二小姐看到罗兴汉一手好枪法，两个人惺惺相惜，就这样关系自然也就拉近了。杨二小姐把自己想拉他入伙的想法与罗兴汉一讲，罗兴汉本也不知道自己该干什么，就跟着杨二小姐去了杨家。之后杨二小姐拿出本钱开办了一家鸦片贸易公司，由罗兴汉经营，利润则双方平均分红。这是罗兴汉第一次接触鸦片，从此他就踏上了贩卖鸦片的不归路。而且他也是尽心尽力，几次贩毒都非常顺利，不但为杨二小姐带来了大批的枪支弹药，他自己也是大发横财。可以说杨二小姐是罗兴汉毒枭生涯当中不可缺少的一个人。罗兴汉随即还就任了政府委任的果敢县人民政府主席之职，但是对于处理县政和治安琐事，罗兴汉毫无兴趣。他一头扎进鸦片之中，集中精力安排罂粟的种植增产，鸦片的收购贩运。一到贩运时节，他还亲自带队，把生意做到了青莱、曼谷。因为此时的他很清楚，只要赚回足够多的美元和金条，就一定会有称霸一方的机会。于是罗兴汉在缅甸军方的支持下，利用国民党残余部队的军事训练，以维持地方秩序为名，大肆扩编私人武装。而且他的毒品生意越做越大，罗兴汉的毒品网络曾一度触及到仰光、曼谷、马来西亚还有新加坡。 罗兴汉的快速发展有着特殊的政治背景。奈温政变上台以后，实行军人独裁统治，反政府武装骚扰不断。作为一种对策，奈温允许善邦民众组织自卫队，规定20人以上的私人武装必须效忠联邦政府。但是在这穷乡僻壤中，拉得起私人武装的多是鸦片贩子。奈温拉拢罗兴汉作为自己的政治玩偶。当时政府当局缴获了罗兴汉集团走私的大量鸦片， 缅甸军方情报机关暗中与罗兴汉交涉，只要罗兴汉武装愿意改编成忠于政府的地方自卫队，政府便可以归还他们被没收的鸦片，条件是必须同该地区的反政府叛军作战。 赖温政府所说的反政府武装也包括昆沙刚刚拉起来不久的队伍，只不过那个时候昆沙也只是小有规模而已。可此时的罗兴汉呢，已经在领导着自己的莽动公司了。与罗兴汉不同的是，昆沙进入国民党残军举办的训练班时已经20岁了，相同的是他也学到了一些军事常识和技能。等到毕业的时候已经是上个世纪的50年代初了，迫于缅甸各地方的军事势力以及罗兴汉初具规模的压力，昆沙只能组建一支小小的贩毒武装。1962年，昆沙向缅甸政府宣誓效忠，获得合法身份后，他一方面在自己的控制区大力发展罂粟种植，建卡征收毒品过境税，建立吗啡和海洛因提炼厂，直接生产和销售毒品；另一方面，他击败和收编各小股贩毒武装，扩大自己的势力。转眼间，昆沙已经是一位30多岁的精壮汉子了，眼见着罗兴汉的毒品生意越做越大，昆沙也觉得毒品买卖确实是有利可图。为了壮大自己的实力，昆沙迅速迎娶了一位当地武装首领的女儿，很快他就成为了岳父的左膀右臂。但那个时候的金三角地区各部族的杂盘军还有小股武装多得数不胜数，他们之间经常为了毒品的利益而大打出手。昆沙看出实力最强大的还是国民党军残部，于是在一次本部族与国民党军残部的冲突中，他亲手杀死了自己的岳父，向国民党军残部请赏，请求联合。之后昆沙又用尽了各种手段打打拉拉，逐渐收编了所有的小帮派，在缅北地区建立起一支统一的武装，开辟了一块相对独立的地盘。可这个时候罗兴汉在做些什么呢？ 1967年，罗兴汉把国民党残军的大批人收到了他的麾下，还把残军部队的车子也弄了过去。当碰到有国民党残军无法接受反而抵抗的时候，他就建议政府给他们支持。在罗兴汉得到缅甸官方一个连的兵力之后，他首先写信给国民党残军，信上说，我奉命追剿你们，我不想发生冲突，希望你们马上离开。写信后，国民党残军眼见大势已去，就真的走了。 罗兴汉就是这样抓住机会，利用矛盾，借助力量，运用计谋，轻而易举的就打败了盘踞在金三角的国民党残军的贩毒势力。很快他又挂出了正式收购所有的山区鸦片和海洛因的招牌，引得一些小股马帮纷纷的前来投靠。 罗兴汉的势力随后迅速发展壮大，成为金三角最大的武装贩毒力量。之后靠着各政府的影响力，罗兴汉软硬兼施，又吞并了金三角的数十支贩毒势力。不久，罗兴汉的大名不仅震惊金三角，成为该地区的第一代霸主，更成为了当时让世界震惊的国际大毒枭。面对罗兴汉的规模，越来越有野心却始终走在后面的昆沙不甘落后。1967年，昆沙在副手张苏全的协助下，与大毒枭罗兴汉大战了一场，结果以昆沙大胜告终。随后直接控制了金三角 70% 的毒品生产和大部分贩运业务。 一个罗兴汉就已经让毒品在全世界泛滥成灾了，这时候又多出来一个昆沙，两个人虽然你争我夺不断，但是两个人所输出的毒品曾一度占到世界毒品市场总量的80%。 世界上毒品的最大源头主要有金三角、银三角、金新月。金三角位于泰国、缅甸、老挝三国交界处，是世界上非法生产毒品三个基地中最大的一个。银三角位于哥伦比亚、秘鲁、玻利维亚等国交界处，主要生产和走私可卡因。光秘鲁每年收获的古柯叶就可以提炼多达600吨的可卡因。金新月则位于阿富汗、伊朗和巴基斯坦三国交界处，罂粟种植面积多达5.5万公顷。从这三个毒源地的地理位置看，它们均处于三个国家的交界处，给管理带来很大的困难。加上贩毒集团的现代化武器装备、贩卖毒品的高额利润等复杂因素，尽管对贩毒分子进行过严厉打击，但这些亡命之徒总是拼命挣扎，屡禁不绝。 上个世纪60年代的美国正好进行越南战争，在越南西贡，美国政府派中央情报局的官员帮助老挝上寨山地民族中的反共酋长训练组织武装，拉他们打越南共产党。但是只有在美国同意收购他们的鸦片之后，才能够换取山地民族的支持。起初美国把收购的鸦片运回国内，制成麻醉药品供给医疗部门使用，但很快就发现供大于求，消费不了了，怎么办呢？美国干脆撕下人道主义的面纱，转而向东南亚各国和其他地区推销。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魔力 X 档案节目编辑张璐，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